在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成立40周年之际，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国际讨论会近日在日本东京举行。讨论会由日本亲善及团结团体和国际及地区组织人士参加，还有总联干部应邀参加。讨论会上介绍了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协会的连带词和许多国家团结团体发来的贺电。讨论会上继报告后，许多人做了讲话。讨论会通过了致世界各国的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和进步人民的呼吁书。呼吁书表示，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并指出要积极开展声援活动，以要求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改善朝日关系。